但我热爱在这里的生活，更愿意和爸妈一起分享，因为我是新北京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说起来这铁片大鼓，可能很多北京的听众不太熟悉，但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一曲种曾经风靡京津两地。铁片大鼓艺术家王佩臣曾经被誉为是鼓界三绝之一，和刘宝全、金万昌齐名，可见当时铁片大鼓的流行程度。王佩臣一生中演唱过200多个段子，其中最受欢迎的有《红月娥做梦》《姜太公卖面》《独占花魁》《刘伶醉酒》《王二姐私夫》《玉堂春》《朱买臣休妻》《拴娃娃》等曲目。他曾灌制各个时期代表唱段的唱片10多张，他的徒弟有辛运霞、刘秀玲、姚雪芬等等。哎，那今天我们的经典名段就和大家一起来欣赏王佩臣的徒弟姚雪芬创编演唱的名段《良心》。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一。说起《良心》这个段子，其实是用现代生活中的一个场景讲述了一个老理，那就是作为儿女的一定要孝顺自己的父母和长辈。虽然在这个段子中加入了很多现代生活的细节，但段子的起承转合、故事铺陈都是严格按照传统段子发展而来的，所以这个段子能成为经典，也是继承和发展的完美统一。好了，下面就来听这个经典段子吧，《良心》演唱姚雪芬。 墙面咬的活地呀，那不软也不硬。 则把皮儿干，又快嘿又好，他是春足供应，他的儿子小明府的庄馅儿包馅儿捏边那是老冯，三个人咬着流水作业把饺子来生产，说说笑笑一概年儿的饺子全包成，冯科长忙把那煤气炉调整，亲自上灶把漏勺拿在手中，火旺那水开把饺子一煮好，摆在了那桌子上热气腾腾啊，冯科长今天呢、啊、他特别的高兴，拿出来要的九寸的茅台还有那多半瓶现成的松花香肠还有那酱牛肉，一样一样的摆在了盘中，喝着酒他还要把那电视看，打开了那电视机正在播相声，听相声吃饺子增加食欲，一边笑一边吃喜乐无穷，敲门呐、啊，把他们惊动，这声音微弱还有点听不清啊，门铃儿响叮咚，谁？冯科长放下了筷子将身站起， 我呀。 你是谁？ 就听那门外声音颤抖地说，我是你的妈呀。老二开门吧。 啊，冯科长听清了这句话，就好像那外边的强盗来行凶，慌里慌张飞快的就行动，藏饺子关电视他一阵快如风，饺子忙用被窝盖，茅台酒就往那个礼柜里头扔，酱肉和香肠都藏在了床底下，戳过来擦脚布他就往上面蒙啊，收拾停当这才把那门开放，门外边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哆哆嗦嗦的站在了风雪中， 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老二啊，你大哥他说今天到月底了，说是该到你这儿吃饭了。老二啊， 今天下雪呀，天气特别的冷，快叫我进到屋里去避一避风。 不行， 我大哥这个人他一点良心都没有，自私自利他太无情，今天才28号还没到月底，下着大雪他就往我这儿轰，今天我要是留您吃顿饭，到下个月他就得提前4天往我这儿轰，他无情来我也无意，你马上回去他不能停，别说是还差那2天整，就是差1个钟头也不行，说着话从屋里拿出来那1块白面饼，顺手扔在老人他的怀中，

为科长老冯啊，您看他是脸变青来青辫子，俩眼瞪得赛个铜铃，浑身哆嗦的站也站不住，就好似冷水浇头，怀里抱着冰啊，嘴里都直哼哼。您要问冯科长犯的什么病，不是那高血压，就是那心绞疼哦，再不然就是他那良心起了反应，因为他想到了那自己的后半生。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啊，对对对， 经典名段。 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一。说起来这铁片大鼓啊，当年可真是风靡一时，众多的经典段子也是层出不穷，而且是众多的艺术家们还会博采众长，从其他曲种中借鉴改编。在我们有限的资料当中，我们看到了河南坠子、天津石调、西河大鼓、梅花大鼓都有一个相同的段子，王二姐思夫。这个段子唱词儿都差不多，但曲调绝对都是各自曲种的特色。那铁片大鼓的这个名段也是这样，王佩辰、姚雪芬师徒俩都曾经演唱过这个段子，并且深受听众的欢迎。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可不是他们二人演唱的版本，而是北京的曲艺大师魏喜奎生前演唱的录音。魏喜奎开创了北京曲剧这个曲种，但他也擅长其他曲种，像单弦、京韵大鼓、西河大鼓等曲艺形式的演唱。那下面呢，就让我们来听这个段子吧，魏喜奎带来的《王二姐思夫》。 八月里的秋风儿啊，人人都让凉了，一长开的薄露啊，他那眼霜儿一长啊，小眼霜更儿上啊，小燕儿飞南北呀，知道冷热呀。王二姐在楼上，她就盼想她的夫许配这个夫郎啊，二姑娘许配啊那位张廷秀，大姑娘那许配啊这个则子叫赵囊，赵囊则他有钱呐、啊，在南京就买个官做，您说姐，他是稳稳当当啊，就做了这个官娘啊。张廷秀呢，也上南京去赶考，一去这个六年呐、啊，他是老没有还乡啊。 我们想二哥了，一天多吃不下去半碗饭，看二哥那两天喝不下去一碗汤。什么叫做饭，又哪个叫做汤啊？饿的奴家我们前心呐、就贴在了后墙。你们谁见过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我们走道儿杵的拐棍儿，这个姑娘要离开了拐棍儿，手儿就得扶墙，墙打得我的精神那就走了两步，哎呦可不好咧，大红缎子的绣花鞋底儿怎么会当了帮，嘿还撕坏了我的衣裳。泪如梭，盼向那个张廷秀啊，奴家我的二哥呀，拿起来的菱花镜我照上这么一照，照着奴的模样儿啊，却是如何，这镜子里照不见那张廷秀，我要你这没用的东西可带什么，苍的啷啷摔了啊这个菱花镜，回首又拉倒了这个梳妆的桌，一子粉盒就在满地下滚。那王二姐呢走上前来就用这个脚来搓搓把这个椅子，她还是不解恨。二姑娘呢上炕啊，她就撕这个被窝，您瞧这王二姐她真有点疯了，撕了吧来呀，我们撕了吧，二哥哥呢回来让他在地下那儿坐着，正是这个王二姐儿啊，他把这个疯魔闹，小丫鬟上楼来呢就把这个话来说，他倒说那灯花报喜来到在那花园来了这个张二哥，二姐儿闻听心欢喜，乐的姑娘可了不得，十三层楼梯不顾的下，毛儿跟头往下折，他还没摔着，那位说这个王二姐还真有点少林寺的功夫啊，穿柴过院来得快的不是花园是什么，低头就把这个花园进，抬头瞧着我的张二哥，一把手拉住了张家的老二，我的二哥哥你可回叫我们孤孤单单，我等了你六年多，嘿咱们楼上再去说。 这就是铁片大鼓的一个经典名段，王二姐思夫。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魏喜奎的演唱，其实啊在东北二人转当中这个段子也是经常演出的，并且加入了很多东北幽默的方言，使得这个段子更加俏皮。 八月呀秋风啊冷飕飕啊，王二姐坐北楼啊好不自由啊，哎哎哎呀，我二哥南京啊 去科考一去，六年没回头。想二哥，我一天吃不下半碗饭，两天喝不下一碗粥，半碗饭一碗粥，瘦到二姐皮包骨头，这胳膊上的镯子都戴不住了，满把戒指打出溜啊，头不梳脸不洗腰，小脖梗不洗好像大车的轴啊，哎哎哎呀。姐在北楼啊，雨泪汪汪啊，叫一声二哥哥呀，咋还不还乡啊，哎哎哎呀。想二哥，我一天在墙上画一道，两天道儿就成双，画了东墙画西墙，画满南墙画北墙，画满墙那可不算数呢，我蹬着梯子上了房梁，要不是爹娘管得紧要，我顺着大道啊画到沈阳啊，哎哎哎呀。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且不讲；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张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宇宙 正是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哦、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以前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介绍过关于谁是第一位相声演员的这个问题，存在两种说法。一种呢，说是穷困艺人朱绍文，也就是穷不怕；而另外一种观点，说是八角鼓艺人张三禄。其实朱绍文和张三禄分别代表了浑门相声与清门相声，究竟什么是浑门相声、清门相声呢？而这两门相声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那么现如今还存不存在这两门的区别呢？今天我们就要在岁月风云这个单元中为您一一揭晓答案。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旧时候随着相声艺人在天桥撂地儿演出的规模的扩大，相声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成为了当时非常流行的娱乐方式之一。一些没落的清门子弟，甚至是仍然非常有势力有背景的八旗子弟，都迷上了相声，成为相声的票友。他们进行业余的创作和演出，当时啊，称专业的相声演员为浑门，称这些人为清门。著名相声演员陈永泉的外祖父就是清门相声的代表人物。 我的外祖父周子良先生就是清门票友的相声演员的代表人物，因为他文化素养高，社会阅历啊又广，所以多才多艺。那么在相声方面是能逗 善捧，一生中啊创作了大量的相声作品，比如相声名段八大改行， 清门相声与浑门相声，也就是与那些撂地卖艺的艺人们所说的相声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接着来听陈永泉是怎么说的。 清门的相声呢是文雅，不带脏口，就没有骂人的话，没有脏字，演出用红白条请，不收钱。 清门相声演员演出的时候不收费，顶多吃一顿饭，叫做耗财卖脸。演出的时候，清门相声演员将请帖压在茶海下面，清门相声演员经常在台上讲一句话，我们是红白帖请的，不是花红叫取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对我们要尊重，不要小看。因为不同于浑门相声演员的卖艺挣钱，清门相声演员演出啊有个专业名词叫做走票。这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请相声演员田立和给我们讲一讲。 过去这走票应当是自备茶水，茶点不了，这是规矩，就不要钱。 清门相声文雅，不带脏口，一些诗词歌赋的段子大多出于清门，比如八猫图、穷富论、五红图、窝头论、夸住宅、对春联、改行等等，都是出于清门作者之手。现在我们就欣赏一下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片段《改行》。 这还是说我们这一代， 哎， 比我们更老的那一代更倒霉了。 怎么？ 你像刘宝全啊、白云鹏啊、金万昌啊， 嗯， 那些老前辈，他们赶上帝制， 帝制时代是有皇上的时候， 有皇上时候， 嗯， 那年头名演员呢进宫当皇差， 对呀， 给皇上家唱去。 是啊， 啊。特别是那个西太后， 哎， 给他唱去。 对， 今儿要是瞧你不高兴，一句话就把你发了， 发了， 发了。 那么演员犯什么罪了？ 什么叫犯什么罪？瞧你长得别扭， 哦，这就给发了。 哎，这什么样啊？黑了咕叽的，发了， 发。这玩意儿就发了， 你还不是皇上家？ 嗯， 你就说做大官的家里头， 嗯， 他家有喜寿事，教堂会把艺人叫到家里去唱。 是。 进门先得问什么字儿， 啊？ 有不许说的字儿可别说。 哦，这叫什么忌字儿？ 哎，忌讳。 哦，忌讳。 哎，老爷的名字那个叫官讳， 那能说吗？ 不能说。 哦，不能说。 忌讳嘛。 哦， 有什么死啊、亡啊、杀呀、寡呀，这个字都不吉祥，不许说。 啊，这也不能说。 哎， 你跟这说相声的就难了。 难了，说相声、拿谁逗哏呢？ 是啊， 拿自己开玩笑吧。 也就那样了。 这回咱们俩说点相声。 好了。 啊，说不好啊。 哎， 这个咱们反正卖卖力气。 对。 啊，谁不卖力气谁是小狗子。 这话没错了。 老爷生气了。 这倒生什么气啊？ 老爷小名叫狗子。 这谁能知道啊？ 就说是。 嘿。 哎，那年头做艺更难了。 是吗？ 一般相声演员呢都是在道边上画个圈，这就说起来。 哦，道边上 说半天快要钱了，那边官来了。 哦， 看街地喊闲人闪开，大老爷过来喽，稀里糊涂全跑了。 哦，这人都散了， 官来了谁不怕？ 那么没有给钱的了， 谁能跑出八里地给你送钱来？ 这话对。 嗯，就是这样的生活。 嗯， 平常还不能天天演。 怎么？ 皇上家有忌日，斋戒臣禁止娱乐。 禁止娱乐怎么样？ 歇工。 他有他的忌日，咱们说咱们的，唱咱们的，歇工干嘛？ 那年头专制就这个制度， 我就得歇工。 哎，皇上要死了你就更倒霉了啊。皇上死了有国服。 就是皇上就死了。 哎， 那死了倒好了 啊， 那死了就死了吧。 嗯，你倒蛮大方啊。死了就死了吧。 嗯， 那年头说这么句话有罪了，杀头。 这怎么有罪了？ 清君之罪。 怎么了？ 皇上死了不能说死。 说什么？ 但有好的字眼形容他的死。 那死说什么？ 死了叫驾崩。 驾崩。 哎， 这俩字怎么讲啊？ 驾崩啊。 嗯，